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瑞典、墨西哥、乌干达、芬兰、印尼、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在9月2号到4号期间分别举行了庆祝集会、业绩讨论会、讲演会、图书图片展和电影欣赏会。在墨西哥、乌干达和瑞典举行的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会场里展出了介绍我国军民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斗争中所取得的引以自豪的成就的图书图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我国影片《我国依靠一心团结的威力一直取得胜利》。会上发言者称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业绩，说他们把朝鲜转变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政治思想强国、军事强国。在瑞典举行的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贺电。